好，那晚上的时间请我们先看一下43页，在这个第二章法院呢，剩下一个小单元，这个跟程序合法要件无关，是一个呢民诉跟刑诉也好，或者行政诉讼也好呢，所有的程序法都会有一个必要的规定，叫做呢法院职员的回避。那这个制度存在的理由呢，立法者就是一句话，为了期待呢审判的一个公平性，那法院呢站在呢公正第三人的角度呢去审理当事人间的纠纷，所以审判者的素质呢跟身份呢必须要确保他的中立性。那你要确保这个审判者的中立性呢，所以呢世界各国普遍都规定，你这个审判者的立场角色呢，如果有偏颇或者不当的情形的话，那你就不适合去介入案件的审理。所以呢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啊，我们都要求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呢必须要是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人角色，因此世界各国都设有所谓法官法院职员回避的制度。当你有特殊的身份关系或特定事由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你不适合审理这个案件，必须要回避呢由别的法官来加以审理。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第二节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在跟你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法官必须要回避，不能够审理这个案件，以落实呢司法的一个公正性。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整个呢我们书本呢从这个43页以下呢，一直到呢这一个53页的部分，花了10页的内容，很简单的再介绍32条。所以第二节法院职员的回避，各位将来把32条的重点看一下就好。立法者列了7种呢应回避的事由，不过你放心，考来考去呢只会考你一款，因为32条前面6种事由呢，只要你有国小毕业的程度呢，中文看得懂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不需要在课堂上浪费时间跟你做翻译。所以唯一会有障碍的第7款，那历年的国家考试也只考过第7款，因为看来看去也只有第7款有考的空间了。尤其他在92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修正，所以修法后的重点概念呢，同学要更加了解。来看一下第7种的回避事由。32条第7款说呢，法官曾经参与该诉讼事件的前审裁判或前审仲裁者呢，必须要回避。因此呢，解释的重点呢，就是黑板上我们提到的这个第7款呢、啊，所谓参与前审裁判，前审这2个字到底要如何解释？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同学看一下44页以下，这个呢学说上有不同的一个见解，然后你往后翻。46页呢，我们书上还帮同学整理了历届司法官考题呢常见的一个争议形态，反正全部都是跟第7款有关系。那第7款的解释论以92年为分水岭，92年之前呢学说的争议比较多，但92年之后32条第7款呢大幅修正，立法者在立法理由书里面已经把早期学说的争议呢直接采取特定的立场，所以你将来在写考卷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太去琢磨学说争议，直接把呢92年的立法理由呢稍微论述一下就好了。好啊，什么意思啊？第7款所谓的前审裁判呢，同学先看一下黑板上，然后对照呢你书本的44页。前审的争议呢，44页第一行说，现行的通说是采省级说，所以前审呢专指下级审而言。那你对照看注释25，修法前呢还有一个叫拘束说的一个见解，拘束说认为前审指的是前一次的裁判。这就是黑板上跟你列的学说争议。虽然新法呢修正理由呢已经明文采所谓的省级说，但是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交代早期拘束说跟省级说的对立差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交代这个东西呢？因为等一下带你看的争议问题，很多判例决议的不同见解呢都是导因于拘束说跟省级说的对立，所以你把这个呢对立的学说争议了解之后，将来看到相关不同的判例决议见解呢，比较能看得懂它为什么这样写。好，那么省级说跟拘束说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就把书上的文字 用实际的案例呢，同学比较好理解，不然老师在抽象的文字上面打转的话呢，你可能有些观念转不过来。来，所谓审级说，各位牢记答题的关键。审级说的答题关键就是44页立法理由所强调的，当事人呢必须要受到审级制度的保障。审级说的核心理论就是呢，我国的诉讼法采的是三级三审制。哎，这个常识同学应该有吧？地院、高院、最高法院，三级三审制的架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呢，同一个案件享有三次的审级利益，三次的审判机会。你这个案子，我就是让你三个审级遇到三个不同的法官，这样审级救济制度的功能才能发挥。啊，不然我三个省级都同一个法官，那有什么用呢？你都是同一个法官来审，就算你给我十个省级，我这个案件还是稳输的，因为同一个法官不可能期待他做出相反的认定。所以呢，为了让省级救济制度呢有它存在的功能，因此呢，通说的见解认为，三十二条第七款所谓的参与前审裁判要回避，指的就是呢，法官如果曾经参与下级审的审判，将来到上级审就要回避。立法里有一句话，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要确保他在三个审级遇到三个不同法官，如此一来，审级救济制度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功能。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请问同学，如果今天题目这样考你，有一个 A 案件，一审是甲法官办的，啊，当事人上诉到高院是乙法官办，再上诉到最高法院，刚好的甲法官高升到最高法院，又分到他手上，请问你这个案件到最高法院时要不要回避呢？答案是要回避，因为如果你采审级说的观点，甲法官必须要回避。回避的理由是呢，他曾经参与过下级审的裁判，如果到了最高法院，案子又给他碰的话，当事人等于丧失了一次审级救济的一个管道。这是审级说的观点之下，甲法官要回避。相反的，啊，什么叫拘束说啊？拘束说解释前审裁判，他把前审定义成为前次审，也就是你曾经参与过前一次的审判程序，你才要回避。两次的间隔很紧密，你连续两次参与同一个案件的审判，我们禁止你。所以只要不是连续两次，不是刚好参加前一次的审判的话，你就无需回避。好，所以依照拘束说的见解，请问同学，这个题目就翻盘了。甲法官调到最高法院不需要回避，为什么呢？因为拘束说的见解认为，所谓的前审指的是前一次的审理程序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刚念的，不能连续两次参与同案件审判，要连续两次才算哦，中间如果间隔一次就不算是参加前次的裁判的。所以在拘束说的定义之下，哎，甲法官调到最高法院，反而这个案件不需要回避。这就是三十二条第七款呢，同学书上四四页所看到的前审裁判的定义，不同的学说见解之下，同一个案例的考题呢，就会有不同的解答。那黑板上这个案例，就是你书上四四页中间这个参与前审裁判的法官是否要回避，我们就把四四页中间这个问题呢画在黑板上。所以文字的解答呢，肯定说跟否定说，分别就是采呢不同见解之下推出来的一个不同结论。这就是三十二条第七款呢第一个解释的重点，何谓前审裁判。好，把这个呢解释概念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先往后翻来看到四十六页。讲完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同学念书不要死背。 很多的同学反正看不懂了这些学说，干脆就硬背下面的判例，因为所有历届考古题全部考你46页以下争议问题研析，像再审之诉应否回避，还有什么撤销除权判决、撤销监护宣告之诉应否回避，然后48页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标题，什么叫审查者非自己的判决，下面一头拉布的判例跟决议，那同学很多很可爱哦，看不懂反正硬背，背了半天你不晓得他在写什么，这样念书很没有效率哦。上完课就希望你不要死背，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之后，这一些实务见解就算不看，你考试的时候自己都推得出来。来，46页以下这些争议在讲什么呢？国家考试最常考的三种类型，就是书上所列的再审之诉，一直到呢48页的审查者非自己判决情形。严格来说，现在应该只会考2个类型，为什么呢？因为47页的第二种类型，撤销除权判决跟撤销监护宣告之诉，现在应该不会考了，因为监护宣告在新的家事事件法里面，你要撤销它，不是提起撤销之诉，而是改成用裁定的方式呢加以抗告废弃即可。所以配合着家事事件法的修正，我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撤销监护宣告之诉这个东西了，那个是101年呢6月1号之前旧的人事诉讼程序的制度，今年是用全新的家事事件法之后，反正现在没有这个制度了，而没有这个制度的话呢，也不可能再有这种案例出来。所以典型来讲，现在会有争议会考你的剩下2个，一个就是再审之诉，另外一个就是呢48页审查者非自己判决的情况。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2个类型到底在考什么。好，你先看一下46页再审之诉呢，前审的判决法官到底要不要回避？早期实务的见解呢是不需回避，大法官解释256号说要回避，这个争点在考什么呢？来，同学文字都不用抄，书上都有，你先了解他在问什么好了。回到黑板上，再审之诉的特点，都要请你呢先去翻到后面的章节，这其实详细的内容下册的再审程序会提到，但是今天先碰到了，不得不先跟你说明。再审之诉，请同学先翻一下你的法条，注记在书本旁边，翻一下499条，你先把问题的起源搞清楚。再审之诉的管辖法院，请同学翻一下499条第一项，看一下法条怎么规定的。499第一项说，再审之诉专属为判决之原法院管辖。念完了，来回到黑板上翻一下，其实很简单啦，你要打再审之诉，向哪一个法院起诉呢？法条规定为原判决的法院，什么意思啊？案子最后在哪一个法院判决确定，你就向那一个法院提再审之诉，够简单吧？所以今天题目告诉你说 A 这个案件呢是在一审台北地院判决确定，可能判下去之后当事人就不上诉，放弃上诉了，你一审地院判了你们都不上诉，案子当然在台北地院判决确定。好，那当初判决确定的是甲法官，判下来之后当事人都没有上诉，所以在北院就判决确定了。好，那请问同学，不久后在30天的法定期间内，当事人想要提再审之诉，当事人突然心血来潮，哎，这个案子我抓到了再审事由，我要提再审之诉，所以就向台北地院提再审之诉。那人世间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北院民事庭呢60几个法官啊，分来分去，这么巧哦，这个案件又电脑分到甲这个法官手上。那请问你，北院的这个甲法官能不能审理 A 这个案件的再审之诉？可以还是不可以？需不需要回避呢？同学，你现在把文字遮起来，请你自己呢推论一下，都不用看，为什么叫你不用死背？法律很多东西你逻辑观念通了，甲说也说自己都推得出来， 这个问题会有学说争议，完全是看尼采哪一个见解。你对前审的定义到底采的是呢审级说还是拘束说，而有不同的意见。来，你自己脑袋转一下，采审级说的见解，你的答案一定是不用回避。这就是各位书上骆永嘉老师的见解跟26年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为什么采审级说得到第一个见解不需要回避呢？因为请你对照审级说的定义，审级说的定义是说你曾经参与过下级审的裁判，你才要回避。啊，很可惜的，再审之诉的结构是平行审级间的一个案件，没有上下级审隶属的关系，同样都是同一个审级的台北地院来提起诉讼，并不存在上下级审隶属的关系，所以按照审级说的文义解释，当然不用回避。可是相反的，大法官解释梁道首要说要回避，释字256采的立场是拘束说，因为你符合了前次审判连续两次参与同一个事件的审理，所以这边只要你观念通了，根本不用去死背为什么会有假说乙说的争议，你很自然就可以推论得出来46页到47页为什么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大法官的立场跟学者判例的见解不一样。好，那收尾的阶段注记在47页，以前补习班的解答呢，两说并陈之后结论都会写说应该要采大法官的解释。因为传统补习班的解答呢，大法官的地位比较崇高，啊，有争议当然以大法官解释为准。各位呢请你留意一下92年之前的考题，你的结论可以这样写，这一些考题都出现在92年之前，补习班大部分的考试呢最终结论都是采拘束说，认为要回避，因为毕竟是大法官的解释。可是92年之后，强烈建议同学两说并陈奏，结论应该是采第一说，不用回避，因为毕竟92年修法之后，32条第7款的立法理由已经白纸黑字的写说我们采审级说，而大法官解释256号做成的时间点是在92年之前，是还没有修法前。那现在既然已经修法了，大法官解释的背景整个不一样了，你其实应该是要以最新法律修法的理由呢作为你这个题目的结论会比较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类型，再审之诉呢要不要回避的问题呢，我们简单的把重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第一个类型看完之后，紧接着你再看到48页第三个类型。来，整个呢32条第7款第二个常考的争议类型是审查者非自己判决的情形，那有些补习班的标题称为呢发回更审的情形啊，标题不一样但是讲的东西都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发回更审的情形。来啊，这里直接看到48页书上画的这个图表，书本有我们就不用再画在黑板上了，同学看一下你的书上内容，有一个 A 案件，一审是张法官审的，后来上诉到二审呢是一个陈法官审的，陈法官废弃 A 这个案件发回一审更审。可能你这个案件一审有重大瑕疵，譬如说下午讲的违反专属管辖嘛，一审搞不好违反专属管辖，上到二审的时候，二审就把原判决废弃，废弃就丢回一审地方法院重新更审。啊，发回更审呢，分到林法官手上，林法官审完之后呢，当事人又上诉到二审，换一个蔡法官，最后上诉到三审呢，换到张法官。三审这个张法官刚好就是你最左下角一审的那一个张法官，这时候请问你张法官到三审的时候要不要回避。各位呢，这个题目呢假设你采拘束说绝对不用回避，因为中间间隔好几次了。那如果你采通说的审级说要不要回避呢，陷阱就在这边。如果你采审级说 观念不清的同学会写要回避，因为张法官先前曾经参加过一审的裁判，现在到了最高法院，如果再审的话，好像会侵害当事人的审级利益，所以很多同学这边就掉到陷阱里面了，认为说呢，裁审级说的观点，只要参加过下级审的裁判都要回避，所以张法官参加过一审裁判，现在到三审就要回避。各位，这个答案错在哪里呢？你仔细看，这个题目根本没有侵害审级利益，为什么呢？因为讲了 N 遍，审级说的重点就是你要保障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要保障他在三个审级遇到三个不同的法官。好，所以你仔细对照这个图表，张法官曾经参与过一审裁判没有错，但是看清楚，他所参与的那个一审裁判被废弃而不存在的，第一次上诉的时候就被陈法官废弃而不存在，废弃后发回更审。欸，同学啊，发回更审的意思就是案件从头玩起，从一审重新开始，由那个林法官来审理，所以你要把左边那个程序全部遮掉，剩下右边这个程序，啊，剩下右边这个程序，一审是林法官，二审是蔡法官，三审是张法官，刚好三个审级，三个不同的法官，并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审级利益，所以在发回更审的情形，同学切记，更审前的程序全部不存在，我们就只看更审后的一个程序，从更审后的程序呢来做问题的思考即可。因此呢，纯粹从这个角度切入，裁审级说的观点会得到不需要回避的一个结论，这是概念上来讲的。第二个常见的万年考古题争议，废弃发回的情形，同样的裁审级说的见解之下，也会得到不用回避的一个结论。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第二节呢32条第七款，这所谓前审裁判在概念法学的一个争议呢，只要你了解整个法学定义的差别的话，这一些学说的对立呢，对同学而言并不难理解。好了，那么第七款的这个争议看完之后，剩下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往前翻，翻到44页、45页，91年律师检核的考题。整个第二节考点真的不多，第一个考点我们讲完呢，就是审级说跟拘束说的对立，那现在第二个考点就是呢，纯学说理论的一个演进。刚刚讲的这边强调是实务见解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要来讲的叫学说见解。什么样的学说见解呢？各位请注意，我们以下要讲的内容都是请你采审级说为前提出发，所有的问题都是架构在以通说见解、审级说为前提之下衍生的讨论。来衍生什么样的讨论呢？先记结论，国内的学界现在呢发展的一个学说的趋势是尽量不要把呢回避的事由做过度严苛的解释，我们尽量希望说呢法官不要回避了。为什么呢？你回避的事由如果解释的越严格的话呢，那会让很多法官都要回避，那这个针对一些比较小的法院，员额编制比较少的法院呢，如果你回避的要件解释的过于严苛的话，可能很多案件呢到了上级审之后会形成没有人可以审理的情形。举例来讲好了，金门地院、金门高分院考了啊，金门那个地方的人口案件，同学知道后，整个法院的编制呢，可能法官员额呢凑一桌麻将都还不够哦。法官人数这么少啊，如果回避的事由过于扩大的话，案件动不动到上级审呢，上级审根本没有法官可以承办。所以针对这种的客观的环境条件所使然的结果，我们现在发展的学说方向就是尽量哦稍微放宽一下这个回避的解释，不要呢解释的太严格，不然动不动一堆法官都要回避。在这个前导的法理思想之下，学者就透过解释论呢稍微限缩回避事由。怎么限缩呢？在审级说的观点之下，来同学看黑板这个案件， 如果今天题目考你这样 A 这个案件一审是甲法官办的，到了二审甲法官要不要回避？如果你依照审级说啊，当然要回避，可是学者跟你踩刹车说等一下，按照审级说原则上要回避，但是有一个例外不用回避，什么样的例外呢？同学看一下44页刮胡三的部分，我们就是做限缩解释。所谓前审裁判限缩在只包括前审的终局判决跟中间判决，而不包括下面一头拉肚那些程序，各位不要背这个东西，是呢历史性的说明呢，不是列举说明，所以不以此为限，你背这个东西没有用，抓重点就好。为什么包括终局判决跟中间判决，而不包括什么调查证据、宣誓裁判、支付命令等等呢？那你先回到黑板上，白话文翻译完之后回头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不用背了。这一个解释的特色就是，学者间认为啊，你曾经参与下级审的裁判，可是参与裁判的情形很多，会因为你参与情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什么意思啊？甲法官有可能只是呢一审参与宣誓判决的动作。什么意思啊？其实一审这个案子是他的同事丙法官判的，丙法官呢从头到尾审判写完判决书之后宣判那一天突然肚子痛呢请病假，可是呢当庭要宣判怎么办呢？请同办公室的同事讲呢拿着他写好的判决书到庭上朗读宣读判决主文。所以甲法官在一审有可能只是帮同事呢做判决书的一个宣誓，又或者说甲法官可能在一审呢他只参与232条后面会教到的判决误写误算的更正，判决书有错字，然后呢甲法官呢在一审帮忙改这一份判决的错字，这一些都算是甲法官曾经参与过一审的裁判。但学者认为你参与的一审裁判如果不涉及到实质审理，也就是不涉及到案件的核心，没有真正去参与呢形成新证的审理过程，你处理的是芝麻蒜皮的什么帮忙宣读主文啊，帮忙改错漏字等等，你参与的程序如果是这些的话，并不会让你的心里面产生偏见，对案件呢产生既定的一个观点，不会。所以你的新证还没有受到污染的前提之下呢，将来到了高院，如果硬解为你要回避，那也太严格了。毕竟甲法官在一审呢都参与这些鸡毛蒜皮不涉及到实质审理的程序啊，只因为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案子，将来到高院就要回避，似乎也没有必要绑这么紧啊。所以在解说的上，我们就创设一个理论，你如果在一审没有参与过实质审理的程序的话，没有参与本案的实质审理程序的话，例外的到上级审不用回避。所以考试只考一个东西，什么叫做没有参与实质的审理程序？好抽象哦，来，一点都不难记，同学注记在书本旁边。所谓没有参加过实质审理程序，指的就是你只要没有实际参与过言辞辩论程序，没有参与过言辞辩论程序的全部都不算是做过实质审理，所以将来到上级审全部不用回避。因此为什么请你不用背啊？因为你看44页，为什么包括终局判决跟中间判决？因为后面下册会教到做成终局中间判决的法官，法律规定一定要以实际参与过言辞辩论的程序才能做，所以你法官做成终局判决中间判决，代表你一定参与过下级审的言辞辩论。相反的，为什么不包括调查证据？因为调查证据是在准备程序为之，并不是在言辞辩论程序啊，也不包括宣誓裁判、发支付命令、假扣押、假处分的保全程序，因为这些程序全部都不用践行本案的言辞辩论。所以只要你法官参与了下级审没有经历过实质的言辞辩论的话，你就完全不需要回避。这就是第二个呢 解释论的考点所在，限缩所谓前审裁判的一个参与范围。好，念完之后，那就请你立刻现学现卖吧。来看一下45页，这个观念有了之后，91年这个律师检核的实例题，对你来讲就是送分题的。甲乙间有一个清偿债务的案件，在一审是 A 法官审理， A 只碰完了准备程序，调查完证据之后就高升到高等法院去，该事件由 B 法官接手续办。那 B 法官是货真价实参与完言辞辩论，做成本案判决后也升官升到高院去。后来呢，判决书有错字，当事人依照232条申请更正误写误算的错误，由 C 法官更正， C 法官也调到高院，很巧碰过这个案件的法官全部都升到高院去。后来当事人不服这个案件，上诉到高院，刚好由 ABC 三个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请问这三个法官哪一个要回避？观念清楚的同学，答案出来了，只有 B 法官要回避， A 跟 C 两个法官不用回避，因为他们都没有参与下级审的实质审理程序。这就是借由91年律师检核这个考题呢，来说明呢这个第二个考点呢，关于这个呢前审裁判的范围问题呢所涉及到的学说概念，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整个第二节法院职员回避的重点呢，32条第七款的这两个争点，我们很快的利用点时间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再次强调，不要死背这个单元的争点，非常简单，了解整个理论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复习起来将来你的速度会快很多。好，那第二节看完之后呢，来最后一个小地方，世界级无聊的，不过要请你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呢，二试不会考，但是一试的选择题哦，很奇怪，那个律师司法官是没考过了，但是五等的入室直达员民宿的选择题呢，39条倒是很喜欢考你，真是一整个不知道为什么哦，39条就是标准的死背条文啊，考同学的念书是不是走火入魔哦？这个题目你要会的话呢，基本上不是你的程度好，是你念书念到走火入魔了哦。这么琐碎条文都背得到，来39条在考什么呢？本节的规定只对书记官跟通译准用，真的是世界极乱无聊的。无聊在哪里呢？那个选择题就考你说，下列哪些法院职员不用回避 ？A 法官、B 书记官、C 通译、D 呢入室？答案就是 D 入室后，因为39条呢，法官回避的规定只有在书记官跟通译准用要回避而已。如果是什么法警啊、执法员等等呢，很抱歉没有准用的规定，所以他们就算32条各款的情形也完全不用回避。这只有选择题可能会考你哦，麻烦你把39条这个很技术性的法条呢稍微的看一下。好，那么整个呢第二节法院职员回避的重点呢，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往后翻到第三章，当事人继续承接我们下午所讲的先程序后实体的概念。程序合法要件，法律所规定的7种呢，我们下午的时间把第一款的审判权、第二款的管辖权看完之后呢，来看第三个程序合法要件249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这个专有名词当事人能力。那么呢，你看一下249条的规定，249条第一项第三款说，原告或被告欠缺当事人能力者呢，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呢，第三个登场的专有名词程序合法要件就叫做呢当事人能力。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来，法条的规定是在民事诉讼法呢40条 那书本的内容呢，则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第八页，这边有一个当事人能力的一个章节。所以我们紧接着就来看那当事人章节里面何谓当事人能力。好，在看到当事人能力之前呢，先请你看一下第三章的这个呢重点提要的部分。第三章是民事诉讼法前半段非常重要的单元，它跟你介绍诉讼主体啦。有些书上第三章的标题叫诉讼主体，就是指当事人啦。原告被告叫做诉讼当事人，是整个诉讼程序的主体。那第三章就是跟你规定当事人这个概念在诉讼法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规定，内容蛮庞杂的哦。你看一下重点提要的部分，第一个单元介绍当事人能力，第二个单元介绍当事人资格，第三个单元特别打两颗星号，整部民事诉讼法国家考试命题率排名第一的共同诉讼单元。这里大三一定念过什么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等等，这是整部民事诉讼法命题率排名第一的单元，我会特别花一堂半的时间详细的跟你介绍相关的理论。所以这个共同诉讼呢，是当事人章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呢，诉讼担当这个制度、诉讼参加的制度，都是民事诉讼法上很常考的一些学说理论的章节。所以整个第三章非常重要，很多的国考重点全部在这个单元里面。所以各位，你的好日子呢已经结束了吼。第二章那个法院的章节呢算是简单的，第三章开始进入到比较核心的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到首先登场的第二节呢，当事人能力的部分。第一节我们会结合诉讼担当的章节看，所以第一节概论的部分先跳过去，先请你看第八页以下第二节当事人能力，先按照这个呢249条的顺序来一一的介绍这些程序合法要件。好，那什么叫当事人能力呢？看一下第八页的定义。来，定义的第一点说，指一般得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能力，相当于民法上的权利能力，指的是呢可以成为诉讼法上各种效果归属主体的一般能力，所以又有人称为诉讼法上的权利能力。文言文念完了，请同学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啦，这个名词完全去仿效民法的规定而来。民法总则各位念过一个名词叫权利能力。来，请问同学，什么叫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啊？你必须是具有一个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你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你才可以成为民法实体法上各种法律行为的一个主体吧。这就是民法上权利能力的概念。所以复习一下你大一民总，民法上有权利能力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叫活着的自然人，另外一种叫依法设立登记的法人。只有这两种主体呢有权利能力，可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所以他们才可以作为各种民法民事法律关系的交易主体啦。同样的逻辑被诉讼法拿来用，立法者怎么说？你今天要当原告被告，你要当这个当事人啦，你要成为原告或被告，你也必须要有享受诉讼法权利负担诉讼法义务的资格。如果你没有享受诉讼法权利负担诉讼法义务的资格的话，那列你成为原告被告变成毫无意义的诉讼。所以说呢，当事人能力我们就定性成为第三种的程序合法要件，你要具备当事人能力，你才可以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否则会构成无意义的诉讼，应该要程序不合法驳回。好啦，那念完了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抽象， 那我们就举一个实际案例，各位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要有当事人能力这个制度了。假设刚刚那个抽象的叙述呢，你还是觉得很模糊的话，那你就开一个简单的案例。同学，请问你，如果一个案件事实是某甲走在路上呢，某一天呢被一只狗给咬伤了 ，A 这一只狗呢就把甲给咬伤了，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甲如果要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的话，应该要列何人为被告？你要打侵权行为的官司，要告谁啦？要列谁为被告？各位，这个问题凸显出一个什么状况呢？如果说，那我做个声音哦，提醒我们要下课嘛。来，黑板上这个案例呢，同学去想，你要列谁为被告？那、如果你从这个呢佛经的观点来讲哦，要列 A 犬为被告了，冤有头债有主哦，今天是他咬你的，你就要列他为被告才对。那请问同学这样对吗？你列呢咬你的狗为被告呢，那么法律上就叫欠缺当事人能力，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你列一只狗为被告，狗呢是物品的概念，你列一个物为被告，这个物品呢并不存在一个享受诉讼法权利、负担诉讼法义务的资格。你想想看，什么叫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呢？你告给付之诉，请你回答我，告给付之诉的目的就是希望呢将来可以呢强制执行，给付之诉胜诉了，可以透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呢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获得清偿。那你列一只狗为被告，就算告赢了，狗并没有呢负担诉讼法义务的资格，将来也没有办法受强制执行，那你打这个官司不就是无意诉讼，白忙一场，毫无意义，浪费司法资源。那整个程序合法要件设置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无意诉讼，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做一个过滤筛选的机制。那既然如此的话，显见你列这一只狗为被告，根本呢这个被告本身不具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列他为被告无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欠缺当事人能力，直接就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正确的写法呢，你应该是列狗的主人，列以这个自然为被告，提起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之诉才对。这就是的第三款当事人能力的定义，你所列的原告被告一定是要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呢，才有可能成为诉讼法上合法的当事人。好，这个名词的定义看完之后，那紧接着回到第八页，对照四十条的规定。前导的这些法律理论呢，了解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实际来研究一下我国诉讼法的规定，哪些人是立法者所评断的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跟能力呢？那四十条总共列了四种情形，下列这四种人呢，都可以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都有当事人能力。那其中最爱考的第三项，因为其他的一二四这三项的条文呢没有什么争议，很简单，难得考你了，会考的就是最有争议的四十条第三项。这个第三项呢，凭良心讲应该要删掉比较好，因为它留着呢制造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来得多，可是学者吵了好几年呢，目前还是没有删掉，所以你在考试上来讲负担还是很重，要了解四十条第三项所涉及到的争议。好，为什么有争议呢？来先看比较简单没有争议的，来看一下四十条第一项。第一种有当事人能力的呢，叫民法上有权利能力之人呢，诉讼法上都有当事人能力，这个叫废话哦。民法上有权利能力的是自然人跟依法设立登记的法人，那么呢法人跟自然人，民法上有权利能力，诉讼法上当然有当事人能力，当然可以成为原告被告， 因为你在民法上都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了，诉讼法上当然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嘛。这是四十条第一项，完全去贴近民法的一般规定。唯一要请你背的一个万年考古题，在第十页。来，四十条第一项唯一的一个小重点呢，你看一下第十页上面这个问题啦。分公司有无当事人能力？95年律师高考考过，各位，这个考点蛮奇妙的哦。它以前是密集出现在民国50年代，50年代考过两次之后呢，中间整整沉寂了40年后，以前我们讲到这边都说跳过去，这是考古学的问题，不会再考了。结果相隔40年，95年再给你考一次，所以以防万一起见，你花3分钟听一下这个无聊的争点在争什么呢？分公司就是要考同学背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你书上呢阿拉伯数字第一点所看到的40年台上字39号的判例，创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理论，因为够怪，所以爱考你，请你稍微背一下。来，什么理论呢？应是认为分公司在业务执掌的范围内涉讼时有当事人能力。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学听懂之后就知道创设这个判例的背景在哪里呢？何谓分公司啊？最高法院的定义下呢，分公司是总公司分设的机构，在法律上的特色就是没有独立的法人登记。这个在世界各国企业都一样，譬如说各位呢，你经常到便利商店买东西啦，你把你的发票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统一超商呢 7-11 的总公司呢设立在台北市的东兴街，所以你口袋里有便利商店发票你拿出来看，这个呢 7-11 的总公司呢有法人登记的是台北市东兴街那个地址，总公司设立登记在那边，但是全省有1000多家的分店，各个县市都有呢便利超商的一个分店，那这些分店是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登记，像你去怀宁街啊，或者去呢重庆南路上面 7-11 的分店呢，绝对没有独立的一个公司登记，他们都是呢总公司旗下的分支机构，一个分店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登记。好，那问题来了，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登记，那现在请问你，如果有一天呢你去垦丁玩呢，刚好在屏东当地的便利超商呢买东西，买到一包发霉的食物，那你要告这个店家呢债务不履行、不完全给付，要请求损害赔偿。依法论法，你在屏东在垦丁的这个超商买东西的纠纷，你的被告要列台北的总公司为被告，因为只有台北的总公司有法人登记，屏东垦丁那一家分店没有独立的法人登记，所以依法论法，你要打这个官司呢，你要从屏东跑来台北打，因为你的被告是台北的这个公司。那如果你真的跑来台北打，你在法律上真的叫神经病哦，买一包20几块的饼干呢，还要千里迢迢从屏东坐车来台北打官司，非常不划算。一般人都是就近呢，在屏东的分店买东西有纠纷，就能告屏东的分店，向屏东地院起诉，这样比较符合人民的情感。可是偏偏依法论法，屏东的分店没有法人格登记，民法上没有权利能力，而诉讼法就没有当事人能力，那怎么办呢？为了迁就事实起见，所以最高法院判例怎么讲啊？你现在再看一下第十页第一点就很清楚了。分公司是总公司分设的机构，虽然没有独立的法人登记，但是在业务范围内的事项涉讼时，例外的有当事人能力。学者的评论是创设一个法条以外衍生的理论，法条没有这样讲，你只是为了迁就现实便宜的手段，你硬是创设一个理论说分公司明明没有法人格登记，但是跟他营业事项有关，设有诉讼时，例外的赋予他当事人能力， 例外的可以列他为原告被告直接提起诉讼，这真的单纯是便宜的手段，法理上面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成文法的依据，这是40条第一项衍生出来的唯一考点，请同学稍微的留意一下。好，这个90年律师高考呢40条第一项所涉及到的争点介绍完之后呢，来再来看一下11页第二个可以成为原告被告有当事能力的40条第四项92年所增订的国家或地方机关有当事能力，第四项增订的理由一句话，因应国家赔偿诉讼。我国现行法制很畸形的地方是国赔诉讼，各位念过国家赔偿法就知道，国赔诉讼现在居然是由民事庭法院审理，那既然国家赔偿法是这样规定的，那所以国赔诉讼一定都是告政府机关嘛，那告政府机关的情况下，旧法时代民事诉讼法没有40条第四项，所以呢有人就在吵说，那国家政府机关到底有没有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能力呢，啊与其让你们这样吵，不如我现在新法直接规定40条第四项就说中央或地方政府呢全部都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你是在台中市呢，这个呢柏油路上面摔倒的话，你的国家赔偿告台中市政府哦，啊如果你是在台北市跌倒的话呢，你就告台北市政府，反正呢各个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机关现在全部都可以成为被告，都有当事人能力了，40条第四项的一个增订背景。再来40条第二项胎儿，这个也是完全呼应民法的规定，民法总则呢第7条说呢，胎儿关于其利益者呢视为既已出生，所以呢在诉讼法上呢呼应民法的规定，胎儿关于可享受利益的范围事项有当事人能力，这个学说上称为限制的当事人能力，也就是胎儿能不能成为原告被告呢不一定哦，胎儿并不是所有的诉讼都有当事人能力都可以成为原告被告，不一定，法条是说只有关于你可享受利益的事项有当事人能力，所以请问你，如果今天你列胎儿为被告提起返还借款清偿债务的诉讼，胎儿的老爸死亡了，胎儿是继承人，你可不可以说父债子还，我就列胎儿为被告提起一个清偿债务的诉讼，不可以，因为你这个诉讼欠缺当事人能力，程序不合法驳回，你叫胎儿呢清偿债务，对胎儿来讲呢没有享受任何的利益，不能视为既已出生，所以诉讼法上不能具有当事人能力，你一定要等他生下来才能列他为被告。相反的，如果你列胎儿为被告打的叫分割遗产的诉讼可以哦，这时候呢程序就合法，胎儿就有当事人能力，因为分割遗产的结果呢胎儿会享受到遗产分配的利益，对他来讲是有利的事项，视为既已出生，诉讼法上依照40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有成为原告被告的当事人能力，这是呢关于胎儿当事人能力呢40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好，那么这就是呢关于呢胎儿的问题点上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争点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么至于各位的书上来看一下13页，这边有一个73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呢，这个考题蛮奇怪的，以前我们都是跳过去不讲了，因为这是老一辈的学者呢姚卫光老师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见解，讲的是一个早期的司法院解释，目前已经没有学者这样讲的，不过吼以前跳过去呢那个同学都很认真哦，看了半天的下课都来问，爱与其每一个都讲一遍哦，不如我们上课时间花5分钟简单讲一下，那再次强调这个理论你听一下就好，以前古早时代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这样讲了，只不过曾经出现成为考题呢，所以怕你不放心起见，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来再考什么呢，你直接看一下73年律师这个题目，40条第二项曾经有一个呢很奇怪的争议，就是以胎儿为当事人原告被告时下列情形法院怎么处理，来看第1小题跟第2小题就好， 母体并未怀孕。第二种情形，官司打到一半流产的，一二两个小题差别在哪里呢？共通点都是胎儿呢从来都没有活着过，一个是自始都没有受胎，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胎儿。第二小题是曾经受胎，但是呢流产，没有真的呢活下来呢一天过，没有实际出生过。所以一二两个小题的共通点都是这个胎儿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当事的能力，从来都没有实际生存过，这是共通点。相异点在哪里呢？相异点叫做第一种情形，各位注记一下，发挥你的想象力，母体没有怀孕，早期学者跟司法院解释称为当事人能力自始不存在，从头到尾都不曾有过这个胎儿。第二小题，曾经受胎过但是流产，这个叫做当事人能力事后不存在，曾经有过了，毕竟曾经受胎过，后来流产不见了，所以硬是把这两个类型做区隔。区隔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你是第一小题自始不存在，你看一下十三页的解答，这东西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怪就不用理它了。自始不存在，我们居然是用249第一项第六款呢作为驳回的理由。所以它无聊的考点就在于呢，早期司法院的解释认为249条第一项第三款所称的欠缺当事人能力，专指的是第二种情形，胎儿曾经受胎过事后流产的情形。而如果是自始不存在，驳回的依据是第六款起诉不被其他的合法要件为理由驳回，这是早期很怪的分类，硬是把程序不合法事由呢分成第三款跟第六款。哎，同学，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讲这个理论？因为你想想看，真的乱无聊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反正你都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啊，既然都是程序不合法驳回，你硬是去争第三款还第六款，啊，讲难听一点，有必要吗？不管是第三款或第六款，反正效果都一样，都叫程序不合法驳回。既然效果都一样，你硬是去区分这个情形是第三款，啊，那个情形是第六款，法律上显得无聊之至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呢，短暂的在70年代出现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冷饭热炒了。那只是怕你不放心了，简单把这个很琐碎、很无聊的小争议呢，跟同学稍微的说明一下。好，这就是40条第二项，胎儿当事人能力呢，在诉讼法上涉及到的一个争点。最后你来看一下40条第三项，来翻到14页。整个当事人能力呢，最重要的一个考点所在。来，诉讼法上规定，最后一种呢，可以成为原告、被告有当事人能力的主体是什么呢？非法人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也有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能力。来，法条的翻译就是呢，创设的一种团体叫非法人团体，这个名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何谓非法人团体呢？一切没有依法设立登记完成的团体全部叫非法人团体。譬如说什么呢？设立中的公司还没有设立完成，还没有取得公司法人登记，这个就叫非法人团体。又譬如什么呢？球队，你跟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什么某某棒球队、某某高尔夫球队，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团体也叫做非法人团体啊。球队绝对没有办法做法人登记哦。同样的，同乡会、同学会，这全部都叫非法人团体。各位现在路上偶尔都会看到招牌，什么宁波同乡会啦，什么湖南同乡会等等哦。这个老一辈的这些老人家呢，同乡之间会组成一个同乡会，有固定聚会的场所。那这些球队也好啦，同乡会、同学会，全部都叫非法人团体。好，问题来了。 非法人团体在法律上的特色叫做你没有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因为你不可能依照公司法或民法的规定取得法人格的登记，不可能。所以你没有法人格登记，但是诉讼法的立法者却准你成为原告被告，因为法条说只要你推派得出代表人或管理人，你们这个球队只要选得出队长，推派得出代表人跟管理人的话，你就可以成为原告被告，你就有当事人的能力。这叫诉讼法的规定大幅放宽的非法人团体的当事人能力。好，放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学说上严厉批评的地方就是四十条第三项根本完全抵触了程序合法要件的精神。各位你回想，先程序后实体，诉讼法创设程序合法要件的目的叫过滤筛选的机制，为了避免无意诉讼，淘汰掉一些没有营养的案件。你本身存在的功能是要避免无意诉讼，但是你放宽非法人团体呢，反倒容易造成无意诉讼。所以四十条第三项反而抵触了程序合法要件原始存在的一个规范目的。怎么讲呢？各位你就看这个案例就好了。刚刚那个说明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来啊，你看一下这个案例。假设我今天题目这样设计，有某一个某甲这一支球队，你们可能大家球员的感情很好，组了一个高尔夫球队或棒球队，那你们希望说大家球员之间有固定的聚会处所，所以就用球队的名义呢，跟某乙缔结买卖契约，买了 A 这栋房屋。买房子的目的就是提供大家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将来所有球队的球员呢都可以不定时到这个房子里面，大家来参与聚会。所以你们就用球队的名义，看清楚哦，是用非法人团体的名义，是用球队的名义对外签约。好，钱付了之后呢，人家就耍赖不把房子过户，所以你买卖契约上面买受人是球队的名字，你提起诉讼的原告就直接列球队的名义，某某高尔夫球队、某某篮球队的名义成为原告提起诉讼。各位请问你是否合法？严格来说合法，因为四十条第三项说球队这个非法人团体，如果你选得出队长的话，队长就是这个诉讼的法代，他就代理这个非法人团体球队呢来打官司。所以依照四十条第三项，严格来说你这个诉讼当事人能力具备，你是有当事人能力的，所以程序完全合法。可是问题来了，程序合法反而产生无意诉讼，为什么呢？法官就算最后判你胜诉确定，假设程序合法啊，先程序后实体嘛，程序合法就进入到实体胜败的审理啊，实体胜败，契约确实甲是买受人，甲也付钱了，所以法官就按照契约呢判原告甲胜诉确定，就算判你赢了，马上面临到问题叫执行不能。为什么叫执行不能呢？你打几副诉讼，千辛万苦打赢的目的就是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实现判决的内容。可是呢，很抱歉，在执行的实务上，各位将来就知道，土地法跟土地登记规则写得清清楚楚的，只有民法上的权利主体才能受理不动产的物权登记。所以在执行的实务上来讲，执行法院会拒绝受理这个案件，因为你原告是个非法人团体，没有民法上的权利能力，依规定是不能受理不动产物权登记。哇，这不就叫浪费时间无意诉讼？你辛辛苦苦从一审打到三审， 终于打到胜诉，确定了这一张确定判决，对你原告来讲废止一张，打赢了你也没有办法实现确定判决内容。那请问你前面准你当原告打官司啊，不就正是浪费司法资源，造成无益诉讼，反而抵触了程序合法要件原先存在的一个规范目的。所以学者就批评了过度放宽当事人能力，导致当事人能力跟民法上权利能力规范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结果反而足以产生无益诉讼情况。所以问题被挖出来之后，紧接着考试考什么呢？想办法解决问题了。条文没有删之前，他就是可以成为原告，那怎么办呢？啊，他成为原告真的会造成无益诉讼，所以学者就拼命开会，大家的天马行空，想办法提出各种理论，希望可以缓和四十条第三项的弊端。所以同学看一下书上，这个学说实务还真的是百家争鸣哦。像你简单的对照一下十八页以下。十八页这边噼里啪啦一大堆学说实务的一个见解呢，这都是帮同学整理民事诉讼法研讨会跟相关学者的期刊论文。可是呢，这是供你写报告的时候呢参考资料用的，准备国家考试太简单了，各位只要记两个学说就好。你呢准备国考不需要花那么多美国时间，把十八页以下所列的学说呢通通看一遍，不用了。那是为了体系的完整性起见，详细的帮你收集相关的资料啊，真的考试派得上用场的记两个学说。第一个叫最高法院的判例见解，通说的见解，先把实务的见解搞懂。再第二个要背的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你反正会出题考得到的这两说就好，其他学者的见解呢不用理他。因为其他学者，各位看一下十八页，要不然就是不会再出题的姚月光老师跟崇宗老师，要不然就是已经往生的杨建华大法官哦。这我们从现实的观点来讲，都不会再出题了。所以这些学说呢，各位就不用花时间看了。现在用得到的剩下两个学说，来第一个看判例的见解，往前翻，看一下十四页。四十条第三项非法人团体的特殊见解呢，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同学要用力背起来的64年台上字2461号判例，这个呢一试的选择题跟二试的实例题都会考你，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这个实务见解的结论同学写在旁边，叫做限缩40条第三项。各位很好懂，最高法院非常务实，实务上很务实的认为说，哎，对吼，扩大非法人团体的概念会产生这么多问题，所以为了避免无益诉讼产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格限缩40条第三项，尽量不要让你有机会用到40条第三项，尽量不要让你用到40条第三项啊，就不会有无益诉讼的问题了。所以最高法院立场是严格限缩非法人团体的概念。怎么限缩呢？来用力的背一下十四页判例，说所谓的非法人团体要遵守这五个要件，五个要件全部都具备，这个才叫非法人团体，才能成为原告被告，少任何一个他就不算非法人团体，就不能当原告被告。所以是透过解释的方式呢，严厉的限缩非法人团体的概念。好啊，他创设什么理论呢？同学看一下，最高法院说非法人团体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第一个，该团体要有一定的名称，譬如说某某高尔夫球队。第二个要件就打死一堆人了，该团体要有固定的事务所、营业所。所以你们这个团体如果没有固定的集会地呢，或者聚集地，没有一个特定的事务所或营业所的话，就不算非法人团体。第三个要件，要有类似公司章程的存续目的，你这个团体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存在啊，这个目的叫法律上的目的，不包括事实上跟情感上的目的。 所以你们如果是某某同学会，同学会很抱歉，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不算非法的团体，因为同学会存在的目的是联络感情，最高法院说联络感情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算法律上的意义，那是你们当事人情感上事实上的因素，这个不算符合第三个要件，所以呢第三个必须是有一定存续的目的，法律上的一个目的。第四个要件也很严厉，又挡掉一大堆的团体了，你这个团体要有独立于构成员以外的财产，这是第四个要件。第五个要件要推派得出代表跟管理人，所以严格来讲只有第五个要件是法条文义有的，前面四个要件全部都是无中生有，创设法条以外的一个要件限制。这就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呢，处理四十条第三项立场，为了避免非法人团体的概念过度扩大化的结果造成无益诉讼，所以想办法限缩非法人团体的一个范围。好，判例的见解看完之后，紧接着往后翻看一下邱老师的见解，十九页以下。来，邱老师的见解落落长一大堆，从十九页整理到二十页，那其实重点你掌握一下就好。邱连公老师的见解我们称为呢区分说，也就是你直接看十九页最下面刮胡三，邱老师说要解决非法人团体的问题应从不同的诉讼阶段加以解决，所以呢学理上称为阶段区分说啦。来，文字书上都有，看之前麻烦你先了解一下邱老师这个理论的背景。邱连公老师的理论认为，来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情形，他的理论呢稍微完整一点。邱老师的区分说严格来讲是第一个，先区分一下呢程序的阶段跟实体的阶段。什么叫区分程序的阶段跟实体的阶段呢？他说啊，程序合法要件的阶段呢要完全遵守法条的规定，法条四十条第三项就说，只要是非法人团体选得出代表跟管理人的，全部都有当事人能力，所以在程序的阶段里面，邱老师就说扩大纷争解决的机制要尽量放宽当事人能力的概念，所以在程序合法要件的阶段反而是要放宽，因为这个阶段我们着眼的重点是纷争解决的功能，所以回归法条的文义解释，只要这个团体推派得出代表的话，一概从宽解为他就叫非法人团体，他就有当事人能力，所以完全不甩判例那一套理论。他认为判例所创设的五大要件，这个叫做呢背离法条呢自行创设的一个不必要限制，所以解释上不用这样解释，你在程序合法要件的阶段反而直接回归法条的文义解释呢，只要呢非法人团体选得出代表跟管理人的，一概都可以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全部都有当事人能力。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在十九页书上就提到，诉讼要件的阶段就是程序合法要件的阶段，考量的是单纯的诉讼法要素，不必考量到实体法，也就是呢不用因为实体法不承认权利能力会有无益诉讼，你就否认他有当事人能力，也就是这个阶段尽量从宽承认非法人团体有当事人能力，以便达到扩大解决纷争的机制。所以第一个阶段采扩大的见解，所有的非法人团体几乎都有当事人能力，都可以成为原告被告。可是重点在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叫实体阶段，先程序后实体嘛，所以第二个阶段叫做要给你胜败诉判决的阶段，要下胜败诉判决实体有理由的阶段。你看一下二十页，邱老师就话锋一转，这个阶段要完全遵守实体法，要贯彻不可以程序法破坏实体法的原则，不可以因为程序法上有当事人能力就认为实体法有权利能力。因此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实体法的阶段才要去考量有没有无益诉讼的产生， 实体法上如果判你胜诉会产生无益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呢判你败诉，或者要行使阐明权，请你做诉之变更。各位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案例依照邱老师的理论，第一个阶段呢，承认你有当事人能力，所以甲可以成为合法原告。可是第二个阶段，实体阶段，实体阶段法院的新政不外乎两种情形。哎，那我实体阶段就是要去审酌你到底是胜还是败。如果法院的新政是甲要败诉的话，那这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新政如果是非法团体败诉的话，直接照新政的内容判你败诉即可，因为判甲败诉不会产生无益诉讼，你输了将来没有强制执行、执行不能的问题吧。所以如果呢实体判决的结果不会产生无益诉讼的话，那我就最干脆依照我新政的结果，该判你败我就败。可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新政的结果认定是甲胜诉，哎，判甲胜诉将来真的会有无益诉讼，哎，因为我们就是规定呢，没有权利能力的主体不能受理不动产的物权登记啊，你硬要判甲胜诉，他将来没有办法登记成 A 屋所有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邱老师就说了，如果实体判决的结果会造成无益诉讼的话，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无益诉讼的产生，法律上要稍微转弯一下。怎么转弯呢？为了避免无益诉讼，我要行使阐明权，阐明当事人呢为诉之变更，变更成为没有呢无益诉讼的情况了。来，什么意思呢？我的新政如果认为你要赢，可是不能直接判你赢，因为无益诉讼，这时候我要阐明当事人说，哎，球队吼成为原告判你们赢的话呢，这个可能将来没有办法执行，所以为了避免无益诉讼，你们要不要考虑呢把原告变更为全体的球员，变更成全体的自然人，全体的构成员成为原告，将来我判你们胜诉，房屋就登记到全体球员的名下，成为共有的情况。或者说你们要不要呢球队跟这个队长之间成立一个信托契约，球队把房屋的所有权信托给队长，那我就改变更队长个人为原告，将来房屋就直接判给队长，由队长这个自然人呢直接以信托关系里面受托人的身份就去办理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登记，这都是可行的变通管道。你变更为原告之后呢，都可以避免有无益诉讼产生。所以阐明为诉之变更，如果当事人愿意变更的话，愿意变更的情形的话，那当然就依新政呢为甲胜诉的裁判。那如果阐明了半天啊，你是刁民呢，法官跟你讲半天你都不甩都听不懂的话，明明你实体法是有理由的，但是我还是得判你败诉，避免以程序法破坏实体法，避免造成无益诉讼。这是邱老师理论上解决这个非法人团体的问题呢，他所采的特殊见解分两阶段，从程序阶段跟实体阶段呢分别思考相关的问题，理论上是显得稍微迂回一点，但是也不难懂了，同学就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呢相关的一个学说概念。这是针对40条第三项的非法人团体所涉及到的问题，我们把判例跟学者的意见呢来跟同学介绍这边。那最后收尾哦，其实呢晚进的期刊论文学者也累了哦，大家的讲法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错误的法条呢花那么多时间去解释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直接删除掉40条第三项，让民法上的权利能力跟诉讼法上当事人能力的范围一致，就不会有这么多奇怪的问题了。 我们为什么要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呢？为了一个错误的法条呢，花这么多时间，大家拼命去解释，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但无论如何啦，法条没有删之前，现行法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这就是呢249条第一项第三款第三种程序合法要件当事人能力的概念。那我们简单的跟同学把相关的重点呢全部说明到这边。好，那么第二节当事人能力呢，我们就到这边告个段落。那紧接着第四个程序合法要件249条第一项第四款诉讼能力的概念呢，做我们休息之后留到下半堂的时间接着再来看。